请翻开27页，课本27，倒数第二段。比喻虚假所依处所，实有为是，多为非有。是则一切虚假皆无，何当得有？一切为假，是为真实。这个破斥损减值的第三科是举类啊，就是举出这个犯损减值过失的有情的种类。那么这一科呢，又分成三科啊，第一科是叠比说啊，说明损减值有情的立论。那么这一科呢已经讲解完了，那么现在是第二科难非理，就是问难呢这个损减值有情，说明为什么他的立论不合道理。比喻虚假所依处所，实有为是，或为非有。这个虚假呢，就是指这个片剂所执相。那么这个片剂所执相怎么升起的呢？哦，那么它是名假安利，所以呢，第一个呢，一定要先有自相安利，有因缘所生的依他起自相，即诸法实相，平等真如的圆成实相为依止处。那么第二个呢，由于我们凡夫没有这个无分别的无漏智，所以不能亲证依他起相跟圆成实相，那么只能依止二相，安利假名，全表二相。那么第三个呢，这个凡夫的智慧呢，就在这个假名上面遍计分别啊，就升起了种种言说相，那么这个就是遍计所执相。那么第四个呢，由于无明的缘故啊，凡夫又执着遍计所执相，就是依他起相跟圆成实相的真实体相，由这四个步骤升起了遍计所执相。那么由这个遍计所执相升起的过程，我们就知道一定要先有这个依他起相跟圆成实相，才会有遍计所执相的升起。那如果没有依他起相跟圆成实相为依止处所呢，就不需要安立假名了，那么也就不会有遍计所执相的升起了。所以呢，这个比喻虚假所依处所的比呢，就是这个执着一切皆无的有情。于虚假所依处所，实有为是，就是遍计所执相升起所依止的依他起相跟圆成实相呢，他们是真实有的离言自性，或为非有啊。现在呢，他却否定了依他起相跟圆成实相的存在，他说没有这二项离言自性的存在。是则一切虚假皆无。那么如果否定了依他起相跟圆成实相的存在，也就没有了这个所依处所，那同时呢，就不需要再安立假名了。不需要安立假名呢，这个遍计所执相也不会有，所以也就是否定了一切虚假法了。所以说，何当得有？一切为假，是为真实。所以这个损减值有情呢，它的立论呢是世间的真实相，是一切法相呢都只是遍计所执的虚假相，没有依他起相跟圆成实相。从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呢，这个遍计所执相是依止这个依他起相跟圆成实相才能够升起的，才能安立的。所以没有了这个依他起相跟圆成实相呢，也就没有了一切虚假的遍计所执相。那么这样怎么能说没有依他起相跟圆成实相，而只有呢虚假的遍计所执相是世间的真实相呢？这个就不合道理。他是用这样子的破法。 今天的整理这个120，今天发了什么讲？要说第三页，要说25先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从世间有大音讲义，知道有些自己的想说自己，这就是上次讲过的，自实相。我们说有个事，这个事呢，然后安利了一个杯子的名字，还全有一个事。然后我们的意识呢，就是说在这个假的上面分离，就产生了这个杯子的意识。第二件事，就这个道理就是什么？这个事是有点存在，有这个依他起相，跟这个真实相，这个离言自寂，是要先有的。那有了这个离言自寂以后呢，我们才安立假名来寻找这个离言自寂。那有了这个假名，安立了假名以后呢，我们意识就在假名上面奠基，就产生了奠基所成像的阐述自寂。就第一个它的道理是什么？这个道理是什么？这个程序记住，那后面其实都是在选择这个事情，前面那些事情。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的时候呢，我们反复第一个，我们不知道有这种事情的存在，所以就发问号。我不知道这个事。第二个，你说我有边际所知，我也不知道我有边际所知，这也是个问号。那么怎么证明有边际所知？边际所知？那么就说我有个假名，这件事情是我们确定，这世间是有各种的事。刚刚讲要有这一个离他起相和真实上的离言自性的存在，才会安立假名，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知道有假名的时候呢，我们退回来就一定要有什么？有一个假名的所依之处，对不对？因为没有假名所依之处，就不会安立假名。所以现在已经有假名了，就知道一定有什么假名的所依之处。所以离言自性的时候，离他起相和真实思想是存在的。所以从这边呢，可以出来，因为世间有假名的存在，就知道有离言自性的存在。那既然知道世间有假名的存在，现在呢又有离言自性的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凡夫，不是圣人，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是圣人才知道离言自性，所以这个是我们得不到的。那么我们在假名上面做的是什么？一定是什么？愿你所知的假说自性。因为我们的之间是不对的，所以就讲这个事情是错的。如果我们之间是对的话，就没有这个人，我们就在别人事情上了。可是因为知道我们是反的，我们之间是不对的，所以知道在假定上面，我们一定是变形他，产生了说事情。所以用这四个步骤，我们知道从世间有安利这个假名，我们就知道应该要有别人事情的存在。有什么？有我们执着的边际所依相的假说自性的存在，结束。这个是上次讲的。那么刚刚讲的那一段，就是呢，他讲一切为假事为真实。那为什么说他讲一切为假事为真实，是否定了三项？他讲说一切为假，是不是就是应该是说，他认为还有边际所依相？那你怎么说他否定了三项？我们来看第一个道理，就是有这个离言自性的所依处，然后呢，安立假名，然后呢，有了假名以后呢，我们边际以后产生了边际所依相的假说自性。那现在他说一切为假，是不是真实？所以这个假名是有。那一个假名呢，所辩解的假说自性也是，对。但是他说，这个依此处，依他起相，人能实相是什么？这是他的立论。一切为假，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的立论。那依照我们这边的讲法，这个道理来讲， 究他的理想。对，你根本这些东西都没有压力，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什么，做什么都没有压力，做什么又没什么压力，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又不需要案例讲明，如果没有这个讲明案例的手机支持的话，你就不需要案例讲明。不需要案例的讲明的话，你就建立手机上的讲座之前还会存在吗？是发问号，这就是问题。第四个就是否定了三项。当他说这个一直处所是没有的时候，那就不需要案例讲明。那这个编辑所之项是在讲明上面编辑的时候产生的。那你现在不需要案例讲明，就没有讲明。那没有讲明，也就没有了什么编辑所之项，也就没有什么加以表述之心。但是，我们世间其实真知道什么？世间这些旁边是我们讲的案例的嘛？所以呢，当你说没有编辑所之项之后，你也否定了你世间其实真实，所以他否定了一些编辑所之项。这就是慢慢练到分享的意思，这个很清楚。 好，我们看下面的文。好，由此道理，比于真实及以虚假二种巨棒都无所有，由棒真实及虚假故，当知是名最极无者。啊，这个是举类的第三科结极无，啊，就是说明这个损减值的友情呢得名最极无者的原因。由此道理，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道理，如果你否定了有离言自信的依他起相及原成实相的话呢，则虚假的遍地所实相也不会有，这个道理。比于真实啊，即以虚假二种巨棒都无所有。那么这个真实呢，就是指这个依他起相啊，跟这个原成实相，这个离言自信是真实有的啊，所以叫做真实。虚假呢，就是指这个名假安立的遍地所实相，这个是虚假。那么虽然这一类友情的立论是一切为假是为真实，但是呢，其实是在他否定了依他起相跟原生实相的时候呢，他也同时否定了遍计所之相。那原因呢，就是因为依他起相跟原生实相是遍计所之相安立假名的所依之处，所以否定了依他起相跟原生实相，那也就无处可以安立假名了。那么没有假名，也就没有依遍计假名而生的遍计所之相，所以它是否定了一切法相的存在，所以说巨棒都无所有，它否定了一切法相，真实跟虚假都说没有。由棒真实及虚假故，当知是名最极无者。那么因为它完全否定了依他起相及人生实相的真实法及遍计所执相的虚假法，那么这三种自相呢，他都认为是无所有了，所以称他为最极无者。好，我们下面看这个批寻记的解释。此中虚假为诸法三相中遍计所执相，所依处所实有为是，为三相中依他起相及人真实相。这个论文中所说的虚假，就是指这个诸法三种自相中的遍计所之相。这个论文中所说的所依处所实有为是呢，也就是指三种自相中的依他起相及人真实相。由彼处自见取普特伽罗妄自建立一切为假为因缘故，是即于一切法获得无见及无相见。先解释由彼住自见取普特伽罗，这个彼啊，就是指这个损减值的友情啊。彼住自见取，这个住呢，就是说这个损减值的友情呢，他的心接受了这个损减值的见解，或者住。

比翼匪波便即所知相，是故说比匪波三相。啊，如《解深密经》说，《解深密经》二卷十一页，此中道理应如是知。由有依他起相及人成实相故，遍计所知相方可施色。这个依他起相呢，就是色受想行识的所知事，跟这个人知的心心所法啊。那么这一切的有为法，依他起相。那么这个人成实相呢，就是涅槃无为法。那么先有了这个有为法及无为法，才会施色假名。那么再由意识呢，遍计这个假名。在假名上面原名取相，那么升起了什么遍计所知相。所以这个次第呢，一定是先有依他起相即缘成实相，才有遍计所知相。所以说由有依他起相即缘成实相故，遍计所知相方可施色。若于依他起相即缘成实相见为无相，如果认为依他起相即缘成实相都是无所有的，有这样的见解呢，就是见为无相了，比翼匪波遍计所知相。那没有了这个依他起相即缘成实相呢，就不会施设假名啊，来全表这二相。那么没有了假名呢，当然也就没有假名安立的一切法相的遍计所知相啊。所以说，纯简智者一定也否定了世间即成真实的遍计所知相。是故说比匪波三相，那么这样不但否定了依他起相啊，缘成实相，也否定了遍计所知相，所以呢，说他是匪波三相，否定了三种自相。那么这段文是引自《解深密经》第二卷十一页，此中道理应如是知。那么损减之的友情会否定三种自相的道理，应该引自《解深密经》的这段文如实了之。由波一切相皆是无相，是故得名最极无者。那么由于这个损减值的友情呢，否定了一切法的三种自相，他认为一切法相都无所有，所以得到了这个最极无者的名称，就得到这个名称。再看下面的论文，如是无者，一切有智同犯恨者，不应共语，不应共住。如是无者，能自败坏，亦坏世间，随彼见者。那么解说损减之不合道理的是非彼，分成了三科。第一大科是破斥，说明为什么损减之不合道理，已经讲解完毕了。那么现在是第二大科的呵蔽，呵斥损减之友情的过失，及病除他们呢不相往来。这个呵病又分成两科，那么第一科是出过，说明他们的过失啊，及驱禀他们。如是无者，对于有损减值邪见的罪及无者呢，我们应该怎么相处呢？一切有志同犯恨者，不应共语，不应共住。你看这个批准机的注解。由闻思修三所成慧，能证简则诸法性相，是名有智。解释这个一切有智同犯恨者的有智。由听闻正法成就闻慧，然后呢，在极静处专精思维佛法的义理，成就了思慧。成就思慧以后呢，修学禅定，禅定成就以后呢，在定中修习禅观，就进入了修慧。那么这个修慧呢，是通于凡夫位跟圣位的。那么学习了闻思修慧之后呢，能够正确的观察一切法的性相，那么也就是能证知了。依他起相，即缘成实相是真实有，能证知这件事情。同时呢，能够证知呢，遍计所知相是没有体相。那么由于凡夫的虚妄分别心而执着为有。能够这样的正确观察呢，是名有智，这个叫做有智慧。同离居家习云雨法，同依三宝修圣道之，名同犯恨。

道一个这个启示说明，就是说那个他见到那个梁武见见会，就是说如那个在二十九页上面，他也有一个幻，就是他所启示这些故事，也就是说有梁武见见一个幻。就是下面这个时候二十九页所解释的这些东西，那假如说只是华武剑的话，梁武剑就可以换这些东西，所以是一定就是只是华武剑。 对，因为如果说有人我见的话，我们对于佛法的这个信心是不够强，所以我们去教导众生的时候，不为虚狂，不做激流，于法于地亦能建立，于诸学处不生慢患，是比较困难的。为什么？因为自己都会生慢患，自己有时候都会放逸，所以对于教导众生就比较差了。比如说我先跟你讲一个事情，刚刚为什么说那个邪见有情，因为他就是这样认为，他就是这个意见是很强的。可是当我讲到一件事情，我说持戒，然后呢我自己戒律持的不怎么好，我讲到持戒的时候我就会心虚了，所以这个地方就会讲话就会歪一下。所以你听人讲法之后，你去听就可以了解这个人是怎么样，他在回避什么，他回避的地方就是他问题的地方。所以呢，于法于地又能建立，对我们来讲就有困难，我们只能根据佛法来讲，但是我们对于佛法的信心还是不够强，一定要见到的圣人他对于佛法的信心才是真正的有信心。所以说是正境，我们没有这个正境，虽然是嘴巴讲，但是我们对佛法的信心是不够强，这样子。没有没有问题。 认 知所及上是我，哎，是我们的世俗地，没有错，是凡夫的世俗地。 是， 我们见不到依那实相，我们也见不到缘成实相，我们见到的都是遍地所执相。那在但是在见遍地所执相上面，我们有建立了什么真实？世间其实真实，我们共同认识的真实，就在世间上面、世俗上面认为这是什么？是合于标准，是合于道理的，所以叫世俗地。但他什么？他隐覆真实。为什么叫世俗？因为他世俗就是有隐覆真实的意思。他里头呢，把真实隐没了。为什么隐没？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是真实的，但实际上这个是不真实的。这是依他起，不是我们认为那个真实的自信。那在遍地所知相上面，我们认为这一切法都是真实的，有真实的自信，是这样子。请问还有没有问题？请讲。 在第二十八页是最后，由于无法理解自信不仅其一，不仅其一是因为怀疑会得不全其一嘛？那如果是说你圣意去解释诸法理理解自信，那圣意你如何去解释？ 圣义地如何去解释？我们把问题再稍微再说清楚。 就是诸法，就是因为由于诸法因缘自性不解其意，他就是生死法都不了解，其他的意思都会没，所以会误解，大误解会导致以后的恶果。那想问一下，就是师父，由于诸法因缘自性，那这个第一义如何去解释？谢谢。 诸法离缘自性就是第一义谛，它本身就是第一义谛。